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上个礼拜我们谈了属灵征战，我们看了启示录，看到撒旦如何被天使长米迦勒从天堂摔下去，摔到世界上来。撒旦现在很气愤愤地在世界上，在我们当中一直要试探我们，他特别要试探我们怀疑上帝的道，他希望我们因此就失去我们向基督的信心。那么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书经文路加福音17章1到10节一开始也在谈试探类似的事，和合本圣经翻译成绊倒人的事。如果一个人绊倒是因为他受了试探，然后就跟着那试探犯罪绊倒，那么耶稣在这里没有提到撒旦使人绊倒，耶稣反而警告他的门徒，也警告我们，我们人绝对不要使别的基督徒绊倒，就是使他们失去他们的信心，这是好可怕好严重的事。我现在就再念一次我们的经文第1、2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辱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耶稣讲得非常严肃，你真的要谨慎，你绝对不要使人特别是小孩子绊倒。接下来耶稣就继续讲你跟其他弟兄姐妹们的关系，耶稣刚才说你不要使他们绊倒，也可以算是一种得罪他们的事。现在耶稣讲相反的情况，如果你的弟兄反而得罪你的话，你要怎么做？我现在在念第3、4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不容易，对不对？首先因为你关心你的弟兄，当他得罪你的时候，你要劝诫他，这已经不简单。通常我们不会劝诫他，我们反而跟别人讲他的坏话。但是圣经一致的原则是，人如果得罪你，你第一要去跟他讲，也一定要努力跟他和好。你要劝诫他，让他知道他如何得罪你，他也许不知道。这是耶稣讲的第一部分要做。第二部分也是不容易的，如果你劝诫得罪你的弟兄，并且他因此真的就懊悔了，他跟你道歉说对不起我错了，那么你就一定要饶恕他。即使他一天7次得罪你，但是他每一次都跟你来道歉，你就是要饶恕他，并且真的饶恕他。这难不难？至少耶稣的门徒觉得很难，他们觉得没有办法。他们怎么说？第5节，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他们要耶稣加增他们的信心，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信心很软弱，好像不够强来做耶稣刚刚叫他们去做的事。我们一样大概觉得很难，我们觉得又难劝诫弟兄姐妹，又难一直饶恕他们，我们觉得太困难，这样好好的试着去跟弟兄姐妹们和好。我们比较喜欢自己心里保持我们的怒气，也跟别人诉苦说，哎呀，张三弟兄或者李四姐妹，你知道他做的是什么呢？ 耶稣说，你不要那样子，你赶快直接去跟张三弟兄李四姐妹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很难做到，我们跟耶稣的门徒一样，回应耶稣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吧。那么主怎么回应呢？第六节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着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耶稣主要的意思是这个，你的信心多大不是主要的问题。一粒芥菜种子是非常非常小，但是连这么小的信心就可以了。你信心多少不是问题，关键的是你的信心是正确的没有，关键的是你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是谁。如果你所信的是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无论你信心多大多强，你的信心就够了。这是因为一个与耶稣基督连接的信心，就是一个与那万能创造主上帝连接的信心。耶稣肯定有足够的能力做任何你需要做的事，因你借着信心与耶稣连接了，所以你所得到的是你罪的赦免、救恩和永生。这些都比你叫一棵桑树转栽种在海里大多了、重要多了的事。并且因为借着信心你与耶稣连接，所以你也可以做耶稣在第一到四节所叫你要去做的事。你可以避免做那些事情可能会使你弟兄或姐妹绊倒，你可以主动去跟你弟兄或姐妹谈他得罪你的事，你也可以饶恕他，跟他和好。好，接下来耶稣稍微转题目，第七到十节是有一点难了解，特别难的地方是如何把那段跟刚才第一到六节连接起来。我在念那段之前，我要建议耶稣讲第七到十节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门徒了解他一到六节的意思，因着他们与耶稣连接的信心，他们可以做耶稣在第一到六节所叫他们去做的事情。接下来在第七到十节里，耶稣要跟门徒说，当他们真的做他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好，我现在就在念第七到十节。耶稣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你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了解吗？当门徒做完主人耶稣一切所吩咐他们去做的事之后，他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他们应该料想耶稣会谢谢他们，或者给他们一个好报酬吗？当然不会。耶稣说，仆人就是要做主人所叫他做的一切的事情去做，就是这就是他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情，仆人就是这样做。在这里我应该说，第十节更好的翻译是不配的仆人，而不是无用的仆人。当基督徒做他们当基督徒就是应该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所做的绝对不是让他们配得从上帝领受什么奖赏。 在这里耶稣就让我们蛮清楚看到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是什么。当我们在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信心是最关键的，是一切的。因基督徒的信心是把他们与基督连接了，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完全搞定了。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义就是完美耶稣基督的义，这是非常完整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能比这个更好。这与耶稣基督连接的信心就使我们得到罪蒙赦免、救恩和永生，这是一切的。这是信心的大能，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大能。那么现在因为我们有这个与耶稣连接的信心，所以我们就能够也就会把主人上帝所叫我们他的仆人去做的事情做好。因为我们在这世界上还是罪人，所以我们当然不会完整地做，但是我们会做。我们这些与葡萄树耶稣基督连接的枝子，我们会结果子，我们会有好行为。人如果没有信心，就是没有耶稣的话，他们肯定做不到任何上帝真的喜悦、上帝接纳的事。但是人若有了信心，就是人若有了耶稣的话，他们一切都能做。所以呢，信心一定是第一，是所有一切所建立在上面的基础。接下就是在上面所建造的好行为。好行为是信心和白白救恩的结果，绝对不是相反的。好行为绝对不能让我们在上帝面前配得跟他赚得救恩。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已经白白地赐给我们一切的。这点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所讲的很清楚。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耶稣借着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在警告他的门徒，也在警告我们，我们绝对不要以为我们的善行会赚得什么特别上帝的奖赏。圣经有时候的确提到奖赏，但是这些奖赏都还是因为我们连接与耶稣基督，因为只有借着这个连接，我们才能行真正的善事。与耶稣连接的信心和我们所行的善行是分不开的。你若与耶稣连接的话，你就肯定会有善行。当上帝看到你的善行的时候，看到你因为你与耶稣连接而有的善行的时候，圣经说他会给奖赏。但是这些奖赏不是你赚的或配得得到的，都还是上帝的恩典。在程序本子里面，我写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我们不配的罪人和服侍我们的基督。我已经讲了蛮多前面的部分，我们是不配得耶稣的仆人，但是一定也要讲后面的部分，服侍我们的基督。在这段经文里，耶稣没有提到他服侍我们，他反而讲的刚好相反。他在第七八节就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吗？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很清楚，是仆人服侍主人，对不对？当然就是这样子。但是主人耶稣受死前一天晚上，他两次服侍了他的门徒，就是他的仆人。他第一次是给他们洗脚， 圣经说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呢？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很清楚，耶稣说他是他们的主，他们的主人，但是他还是服侍了他的仆人，他洗了他们的脚。按照当时的文化，那个责任就是标准的仆人的责任，应该是门徒洗耶稣的脚才对，但是耶稣就是要洗他们的脚。那天晚上耶稣又服侍了他们，他把他的身体宝血赐给他们吃喝，为了赦免他们的罪。隔天耶稣当然又服侍了他们，他为他们死，他代替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那样也服侍了你，他今天又服侍你，他借着他的道，他赦免你的罪，包括你还没有好好地服侍别人的罪。他也把他的身体宝血给你吃喝，也就是为了赦免你一切的罪。虽然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耶稣没有提到这一切的他如何服侍我们，但是我们很适合还是想到这些，因为这些耶稣如何服侍我们，就是我们在第五六节所相信的。耶稣服侍我们就是福音的核心，借着信心，我们就是与这位服侍我们的基督连接起来。服侍你的主人耶稣为你做这一切，圣灵他也会继续天天服侍你。圣灵借着道和洗礼也使你相信这耶稣服侍你的福音，因此你就得救。接下你就好好地当仆人，你当主人耶稣的仆人。如何做呢？你就是服侍别人，因为耶稣说当你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就是在服侍耶稣自己。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到四节就给我们一些服侍别人的例子。首先，我们不要做任何事情会使弟兄或姐妹绊倒，我们也劝诫得罪我们的弟兄或姐妹，当他们向我们认罪懊悔的时候，我们也就饶恕他们。我们做这些并不是为了赚得上帝的喜悦，或为了得到什么奖赏，我们做这些只是因为这是基督徒所做的事。连接与葡萄树的枝子很自然地就结葡萄，就是这样子，因此我们就去做。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